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晚上11点，杭州，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他的哼唱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年日钟声在耳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周彤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有夜歌不寂寞， 转过身来的时候，风停了。我以为会有雪落下，却看见你垂下了眼颊。走吧。我看见一道黑夜里的光，在你的脸上，你有些慌，像被撕破了面具一样。握紧你的手，我用大拇指揉抚着你的手背，带你去等车。你已经错过了好几辆幸福班车了，这是最后一辆，不能再错过了。 空荡荡的车站，空荡荡的心上，那最晚的一班车，终点是不是幸福？当风吹起一张破碎的地图，伸出了手却抓不住啊。一步一步赶上你忘了想，可是我并不在乎。听风里的流言，我从来不问你，难道你都不明白我心里有多痛苦？深深的拥抱，而泪水已模糊，这一刻幸福。爱是黑夜里的光，多么温暖的光亮，隐隐约约就在某个地方。 真的并不在意。 幸福的车灯晃了晃，你用手挡住眼睛，自言自语地说： 我曾经住的房子两居室租来的，每月1000元，白天努力工作交际应酬，夜晚放松身心万般柔情。爱其实很简单，我和你。爱其实很不简单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天造地设。我爱你，你不爱我，痛苦着；我不爱你，你爱我，幸福着；我不爱你，你不爱我，分道扬镳。爱其实很简单， 你不用那样绕来绕去，我用一首歌就可以轻易地摧毁你，不是摧毁你矜持的心。 忘了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一深深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哦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是我，更快乐，只要能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可以。虽然世界变个不停，用最真诚的心，让爱变得简单，让它变得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 句谎言，我想不会有人去揭穿，因为谁都知道那样会适得其反。反正你会慢慢长大的。什么？你说你？ 但是自己过了几分寂寞感，找了很多很嗨的感觉。我在想，这些总像是在四处游荡的事，不是很实在，很踏实。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听听你想对我说些什么。接下来我会让自己长大，用理想来填充自己，好好加油了。 末班车回家，雨一直下，整夜人的泪，他不听话。我不想去擦，就这样吧。爱让这女孩一夜长大，一夜长大。想要说的话竟然忘了啊，我总是很少说，不懂得表达。分手我不怕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的啊，只是那几乎牵着我专心无猜。你知道我是朋友吗？我以为余生会遮住你的回答，他却那么清楚啊，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。 啊，我是做新闻的，然后我的工作时间跟大部分人都不太一样，因为做新闻的是有这个早晚班嘛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现在这种生活状态的。然后回家就是和猫在一块儿，因为我有一个猫嘛，然后生活里面也有很多都是围着猫转的，就是和猫在一块儿，感觉就是很 relax。基本上就是大部分在家的时间都会是看书和看电影，因为我很喜欢读书。 原因一定很多，就随你吧。究竟为什么？我不管他，分手我不怕。只是那几乎成真我们的家，你再也不想了。那这些年的专心无猜，当朋友都不好吗？我多想雨中听不清你的回答，他却那么清楚啊，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专心无猜。你知道我是朋友吗？我以为雨中听不见你的回答，他却那么清楚啊，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一夜长大， 一夜长大，一夜长大，一夜长大的东西能甜吗？感情的话费加多了还有味儿吗？所以还是一夜一夜慢慢来吧。这里是零点月话，我是吴兆彤。 花接受凋零， 夜接受安静， 风接 手追寻， 你为何那么不开心？ 心的伤还有一些， 别再去想那些事情，你应该 我接受你的决定。你将会被谁抱紧？ 瞧你又开始想 唱什么歌哄他开心。 想这些有什么用的？谁会真正在乎你呢？ 地球不曾为谁停一停。你的明天有多快乐，不是我的，我们的爱是唱一般的歌，最最叫人惨烈。 没有谁是不能忘记的，除非你说他永远都是你。 另一半的歌， 好吧，那把另一半交给我，叶哥，你的半情歌。 我曾经被人欺骗过两次，第一次是一个小姑娘，我给她寄去了芬兰海的写真集，可她却迟迟不肯寄钱来，这是我第一次被骗。第二次被骗是我和一个男孩交朋友，他骗走了我的2000块钱，现在一点音讯都没有。这么多天过去了，我还是原谅了他们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我是个好心人吧。如果换成别人，我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。 你说的这些事儿，没什么，谁没被骗过？其实干嘛要说骗呢？骗你的人他们此刻也在小屋里吗？你一定会说不，他们不配。那好，这首歌就送给你，但是我想你也承受不了。我们每个人应该宽容一些，当然前提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。这首歌就叫好人有好报。 公主别哭，肿大眼睛，悲痛再不流行，浪费美丽。分手像搭乘滑翔翼，飘过风里雨里，降落草地。 睡不着， 把我当沙发靠一靠，好人有好报。 时就会被爱找到。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， 包括下一首，我也不想重复他的名字。思念是一种病，有人又这样说。 思念是一种病，听着这样的歌曲，是在汽车里，还是在陪伴着我的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上？我不想说我很虚伪，我只有一辆陪伴着我的自行车，我可以听着我的 MP3轻声地哼唱这首让人心痛的歌曲。当听到思念这个词的时候，总是回想过去，回想心酸的日子，回想心痛的回忆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有开心，有难过，只不过难受是现在的感觉，无力面对自己的过去，无力面对现在的自己。虽然还没有机会祈求他的原谅，但我知道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不能沉浸在昨天的自己里，要跳出来，努力的跳出来，而不是挣扎。所以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可以开心的听着哼唱这首思念是一种病。 不管思念是不是一种病，我都不是穿白大褂的，可我会按摩，用月话按摩你的心，而且我会不同的手法，来试试这个。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，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，恍然大悟早已远去，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，他们说这就是人生，试着体会，试着忍住眼泪，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，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，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，只是这段时间里，尤其在夜里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。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，久久不能痊愈。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，鼻息 汲汲营营，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，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，不知不觉无声无息，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，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，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，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，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，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，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，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，变成回忆。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

去听，还是会坐在这里。我喜欢听你的故事。此刻，我正在听你的故事，听你和他说话，听你叹息一声就挂，听你说你和别人的新娘。 我原谅他所有的伤害、背叛和谎言，因为恨不起来，因为曾经深深爱过。同时，我也祈求另一个人的原谅，原谅我的放弃。如果可以重来，能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一定不会选择伤害他。 天空，也许失眠是为了等候，等候着第一道晨光，温柔的梳在头发上，不需要理由，怎么会爱上你？也许只是突然想依靠，也许是因为你的微笑，不需要理由就这样爱上你。也许习惯熟悉的距离，也许只想放心的呼吸，也许也许 次数就代表失败的次数。我这样说有理由，因为我总学不会道歉，不像他。 我想对外婆、老爸还有老妈说，我不知道我毅然的选择自主招生对不对，请原谅我自顾自追梦的自私，请原谅我前一阶段的心不够静。不过我想告诉你们，在这个月的四场考试前，我都有想到你们。 谢谢你们的陪伴，我会加油的，相信我，我会回归到999的行列中的。爱我的人们，对不起，谢谢。 你很懂事，我觉得你很可爱。你给我留言时，我想象你很严肃吧，你的样子让我想送你一只玩具牛。对不起，我没法给你，我只能把接受你提到的月话送给你，合适吗？我觉得挺合适的。 纯白无瑕，温柔芬芳，你洗的衣服有你的模样，满身是汗，脱了又穿，你常笑我脏，男人难免啊，那种稀松平常的对 广告节目了，不要难过，我会一直在小屋等待你，我现在就在小屋里，加油。 我是你夜里一阵风一阵雨， 是你想远处眺望的风景，我是你觉得寒冷时需要的外衣，也是你呼吸声 结束回家，总感觉后面有人跟着，有点如影相随的感觉，直到上了车才好一些。可是在车上我从不听音乐，否则总感觉你在我耳边对我说， 我哥你好，圣诞节分手了，然后一直心情都不太好，想说为什么不努力一起。说到原谅，我觉得别人给你的伤害都是一时的，如果一直痛苦只是你自己给自己的。我只想原谅自己，但原谅自己太难了，我知道，因为是你太善良了所以才会这样。我只想原谅自己。 是否有我的存在，告诉我失去的爱你都有什么将它掩埋，舍不得又离不开你的火爱，在你的眼中我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尘埃，为什么感情总是在炙热的燃烧成灰烬后才问自己该与不该，是不是爱抛向了大海，再也要不回来。 知道是你把表给关了，你是怕我说我们该走了。你忍不住又抬头看天，走吧，他不会落下。雪说了，你不想他，他就不会落下。至于你，更是需要你爱上他。可你怎么可能呢？风都被你拘束，你那自由的灵魂每天在不同的星球旅行，何时落地，像星辰般莫测。我想只有时间才会让你安静下来，只有时间才会淋湿你的头发，让你的头上泛起雪花，让你垂下头，用浑浊的目光凝视深爱着你的他。好吧，让时光慢慢的堆积，堆积成思念的云朵，然后飘到你的头顶，慢慢落下细雨。你别动好吗？ 时光慢慢的堆积，天空无云的细雨淹没。 心的歌唱，他把我全身都淋湿了。我该回去洗个澡了，晚安。希望这歌声不会让你的梦出现什么不好的东西。我是武周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心早被你爱成永夜，我早已经习惯漆黑，隔着窗户霓虹世界好美，朦胧的月你伴住谁， 漆黑的夜朦胧的月你伴着谁， 也许不是现才对，而我是盗梦的贼， 不肯入睡也许只为了爱，在深夜 不肯入睡，偷你来和我相会，日复一日夜， 这里是伴你度过黑夜的夜歌，武周彤和你在一起。 爱在黑夜，流星。